娇美，你这美可爱的不像话，竟和我突然来相会。看见你这从三娇美，心儿像有暖风吹。三娇美好像爱问我，这一见何时能相会。 我们相依相伴。